圣灵的见证还有几方面的解释，讲135页。圣灵的见证和讲道，圣灵的见证并不取代讲道、宣讲神的话、教导、传福音的必须性。相反来说，圣灵的见证给讲道有能力。我们相信圣灵与神的话同工，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而神拣选了用宣讲他的道、传道、讲道，这讲道包括个人的传道、查经啊，所有的教导的方式，神选择了用 preaching 讲道的方法来使人归向基督。所以圣灵的见证与讲道是不可分开，也不能取代。 C， 圣灵的见证与得救的确据啊，这里呢，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的灵做见证，告诉我们我们被神收养，是上帝的女儿儿女。我们要得到得救的确据呢，必须要仰望基督，透过神的话与圣灵，而圣灵呢，用神的话，用圣灵，借着恩据做工。那恩据这个名词呢 ，means of grace， 这里先解释一下。Means of grace， 恩据有天主教的意义，也有改革宗的意义。天主教的意义，比方说洗礼，洗礼乃是洗净原罪的途径。所以恩据呢，在天主教的理解 ，means of grace， 就是 grace is infused through the sacraments， 也就是救恩 ，grace 就是救恩，借着圣礼灌注在人的生命里的。归正改革中的神学不是这样看法，我们的看法乃是恩据是什么呢？就是神耶稣基督喜悦用这三方面的途径来向我们施恩。这个恩就是在恩典之约里面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三种的恩据，就是神的道，包括讲道、圣礼就是圣餐和洗礼和祷告，在这透过这三方面呢，我们能够经历到在基督里、在恩典之约里、在福音里面所有的福气，就是罪的赦免、做神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他的恩典有他的保，对不起，他的应许带着他的保证引导我们有确据、有盼望、有信心 confidence 啊，在基督里一切的应许啊、恩典借着神的道、圣灵和祷告引导我们。圣灵呢是与恩据一同工作的。好，第一，圣灵的见证与重生的关系。圣灵的见证和重生不一样，圣灵的见证和重生都是在我们里面发生的事情，可是圣灵的见证是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见证是指向神的道，圣灵的重生是改变我们的心啊，这两件的事情都是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分辨啊。使徒行传16章14节啊，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莉迪亚，吕底亚啊，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个是这个呼召重生的过程里面圣灵做的工作，见证神的道，叫人的心开了来留心听，听了他领受圣灵开窍人的思想，不是圣灵内证的全部，不然呢我们不能说到圣灵对圣经的见证，又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我想这里有一些的分辨可能对我们来说太细了，但重要的是圣灵开导人的思想，叫我们明白圣经福音，然后呢叫我们的意志克服下来。 讲到这里呢，神的呼召这部分呢，我们就讲完了。我们再说呼召呢，不是普遍的呼召，也不是指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是要发出去的。归正神学、改革中神学的信仰者的教会呢，相信神的福音是要向全人类宣告的。啊，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神又预定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这两个都是圣经宣告的真理。我们没有权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神就没有拣选预定一些人，也没有权说神既然拣选预定那些人得救，他就不是愿意万人得救的。凡是圣经里面清楚宣告的都是真理，只是你我的逻辑不够神那么高级而已啊。所以解经要做的事情就是显明圣经是如何不矛盾的，不是说你看圣经矛盾，不是的。神的预定和拣选是他定义的预旨， It is a decree he has determined。 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他的心愿， his desire。 okay， 圣经既然两种的都讲，那表示在神的预定和他的愿意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可能是两件事情，或者是从两个角度来看。既然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神也差遣我们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但是当我们宣讲讲人将福音宣讲出去的时候，圣灵按照圣父和圣子所差遣的，就来呼召人、光照人、使人重生。那你说这样子就不用传福音了？刚好倒过来，就是因为神已经预定拣选谁要来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放胆的去传，因为靠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口才、爱心、茶点等等。啊，真的是吗？你们布道会不是在看，哎，这次的茶点怎么样了？交通了怎么样了？啊，筹备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各方面，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都要做，但是不是靠这些。就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忠心的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按照神的美意，在神美好的时间，耶稣的羊会听到耶稣的声音，进到羊圈来，很美的事情。所以不是传福音的障碍，刚好恰恰是传福音的原动力之所在。It is a dynamic and a motivation for evangelism。好，我们先讲下去重生一段，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有问题的解答。第37-38页。重生，重生这一段呢分三点。第一，从广义来说，重生就是得救的意思。第二，从广义和窄义来说，重生乃是内在的改变。第三呢，我们才讲到狭义的重生。从广义来说，重生呢是得救的意思。第38页。我们从经文开始看，第38页 B， 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有更新，有变化这些词。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以弗所书4:24，并且要穿上新人。那这段经文还有下面的哥罗西书3:10，穿上新人。这两段经文呢？是差不多只有这两段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形象包括什么，就是公义、圣洁和真理，或者是知识。那这两段都跟我们说 new self 新的人。所以从广义来说， 成为新人，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意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很熟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Okay. 原文的意思呢是旧事已过，看啊，有一个新的创造。Old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behold,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神再创造我们，有个新的创造。好，下面我们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那这一段呢，跟我们下面我明天讨论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里有圣灵的更新啊，这里说神救我们是照他的怜悯，借着两件事：重生的喜，人若不是借着水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简单的说，是圣灵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四十页，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那里呢，中文是这样翻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英文是说 ，in the regeneration， 或者 when all things will be renewed， 万物复兴的时候，那所以这个神 renew 神的更新的工作，这个词啊，更新这个字呢，可以指个人的，可以指整个宇宙的。下面呢，当然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到第五节了，还有第八节。这里呢，我们下面才出现，我们再读这三节的圣经。这里是重生、再生、再出生的这个原则啊，在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回到母腹里面再出生，但是神却是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重生呢，乃是上帝亲自介入才能够成就的事工，是一个改变、再造啊、更新，是神亲自才能够做得到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还有二十八节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进神的果不是特权的问题，不是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呢是在乎神所做的工作，神所做的工作。第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在上帝，凡事都能。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十一面下面，旧约里面呢，有哪一些观念是相等于新约的重生的。刚才我们读了，新约重生有些广义的，就是更新，成为新人，万事复兴，也是同一个词。旧约呢，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很宝贝的啊。谁说旧约没有恩典？谁说旧约神不慈悲？你读读这些啊，神的恳求，神的邀请，神的应许啊。好，我们来读，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对不起啊，有弟子没有了。这个是神的应许，他说有一天呢，神要将新的灵放在他的子民的里面，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要叫他们 obedience 顺服神的话。然后呢，神要跟他们更新约，跟他们重新的立约。这个新的约乃是旧的约的更新，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啊。所以神应许有一天他要重新的立约， 立新的约，更新旧的约，又是新的，又不是新的，懂我的意思吗？啊，因为为什么说又是新的，又不是新的呢？新的是在哪里？换一个新的，啊，这个旧约里面没有做的。那为什么说不是新的呢？因为神立约的形式跟约文是一样的。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上帝，就是上帝说 I love you 的方法。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I love you， 他不是说我爱你的，他说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上帝。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爱、怜悯、慈悲的表达的方法。对，好，下面呢还有一段以西结书36:25-28，我们来读。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同样的道理啊，神说我要用清水洒你们，你们就洁净了。神要给以色列民一个新的心，除掉石头的刚硬的心，赐给以色列肉的心，就是顺服的心，好叫以色列顺从神的话。然后呢，以色列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上帝，又是一个重新立约 The renewal of the covenant 的一些的应许。好，以西结书第11章告诉我们，重生就是得到新的心，36章得到新的灵，还有借着洒水被洁净。以西结书11:18-20中间那一节是19节，是讲什么？顺从、谨守、遵行神的律例。所以第11章、第36章，这些都是约翰福音第3章的背景。结论啊，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结论：重生是什么呢？重生是广义的观念和得救是相同，但是呢，后来到了17世纪的时候，改革中神学家呢，将重生的意义呢，限制在救赎过程的开始。好，再来解释一下啊。耶稣基督救一个人，人得救了就成为新的人，完全更新了，被洁净成为新人。那后来的神学家呢，就讲的细一点，就是神以他的道、他的福音来呼召人，然后圣灵来重生一个人。所以从这个后来的意义，重生是指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改变一个人，使他成为新人的第一步，整个过程的第一步。再说重生可以指整个人得救，但是呢，重生也可以指呢，狭义的神改变人的起步。我们刚才才看过一个图，呼召与重生，一个是神的道临到人，是。重生呢是圣灵改变人的心，好叫人悔改信主，然后呢成为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是狭义的。43页，不论是广义或者是狭义，重生是指人里面主观的改变。来，我们先读这4点，然后呢我再解释一下。第 A 43页，重生不是人主观的回应，okay， 重生不是人悔改，不是人的信心，不论是广义或者狭义，都是圣灵的工作，使人成为新人。第二，重生不是圣灵客观的道德的劝导，不是圣灵的见证。第三，重生不是主观的光照，也不只是限制在人思想层面的，重生是在人里面圣灵的改变整个人。所以不论是客观的、主观的、理性的、非理性的，重生是什么呢？是整个人的理性的、意志的、感情，整个人的改变，这叫重生。 人成为一个新的人，重生就是从好像从母腹出来啊，一个整个人人性被改变，这个叫重生。而这个不是人，不，我举个例，比方说有人以前是alcoholic 酗酒的，好，现在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学习改变，或者说他有一个很戏剧化的改变，这个不叫重生，这是重生的果子啊，重生的圣灵所做改变一个人，不是生活上的改变。我们华人福音派有一种喜欢讲生命改变见证的传统啊，尤其是对一些社会不是太好的背景的出来的基督姊妹，他们每个人都会讲得头头是道的啊。但是我们这种基督教家庭长到了第二、第三、第四代的，总是讲不出那种很戏剧化的见证，啊，总不能说以前抢劫银行，现在不抢了，以前是什么帮派的，现在不是了。那这个生命上的改变，绝对是重生的果子，绝对是的，感谢主。但这个不是重生，重生是圣灵的改变。人 OK， 那些以前抢劫银行，现在不抢是什么？是悔改结出的果子，我们要为这些感谢神啊！但那个不是重生，重生是圣灵改变各种各样的人，好叫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悔改信主，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啊！好，顺便说一说，神没有要求我们先抢劫银行，后来信主之后不抢，对不对？那你说那生命的改变有什么呢？对那些好像我这种信主之后没有笑没有哭没有跳啊，地没有震电没有来这种人呢，有什么改变可言呢？ OK， 至少有一样。 OK， 我想我们不论我们的信主过程是戏剧化的还是很平凡的，有一样就是对神、对神的话、对神的事的渴慕， hunger and thirst for God。这个呢是每一个人不论什么背景呢都可以有的改变。在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隔壁有一个礼拜堂 St. George's Tron Parish， 也就是磐石之上的作者 Sinclair Ferguson 以前牧养的教会，他之前呢是 Eric Alexander。 有一次呢，两位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就跟牧师约了一个 appointment， 要一位男同学去见牧师，因为他们两位女孩子呢向这个同学做见证。那他就跟牧师说，牧师，这位男同学呢盼望成为基督徒。好了那个这位男学生就来了，就说，牧师呢，我不晓得搞什么的，以前呢我不喜欢祷告，现在非常喜欢祷告，以前不喜欢读经最讨厌，现在呢很喜欢，总言之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一切的一切了。那 Eric Alexander 怎么回答？这位牧师很有智慧的回答，你的同学们说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英文是 Why you already are one， 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就是他已经结出重生的果子了，没有错，他没有可能坐下来好好的详细的祷告悔改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帮助他澄清的但是很明显的看见一个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改变最重要的是正面的渴慕神的事情，神的话、神的灵、祷告、敬拜不断的悔改过圣洁的生活，这些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的改变。好，我从另外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华人基督徒最爱问一个问题，我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我为什么老是还犯同样一个罪 ？OK， 那我现在呢？所以我先做预防的工作，知道你们一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了，所以先反攻。OK， 你老是犯罪吗？你关心你的灵性吗？你关心你与神的关系吗？你怕犯了一个神不会赦免的罪吗？差不多大家都说阿们啊。 清教徒的牧师一天到晚都回答这种问题的啊。你假如真的关心你与神的关系，那就证明你是重生的，是一至少是重生的一个印证。It is one evidence of regeneration。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会 worry about 担心他与神的关系。啊，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抓住神的应许，跑到十字架面前，继续的悔改。圣灵，我们下面还会讲的，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胜过罪。但是呢，我们华人呢，因为经历到这种奉新培灵传统呢，神比较用的讲员跟聚会，大半都会责备基督徒，你们都不想要，都不想基督徒，个人就低头捶胸回家去了。我是不像样的基督徒，很差劲，很好，对罪有觉醒，但是很不好，没有喜乐平安释放的良心，活水的江河没有来到，是不是？那我是这种传统长大的啊，一天到晚听牧师骂人的啊。但是骂完之后呢，问题是这样子，问题是我们有忧伤的灵，但是为什么没有平安喜乐释放的良心啊，赦罪的确据啊，活水的江河只涌到永生呢？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有了忧伤的灵之后，重要的是什么？叫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跑到神的面前。什么叫悔改？忧伤之后还要跑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我们懂得低头捶胸，觉得自己很差劲是好的，但是这个是不够啊，要跑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是要我们得到在基督里，在福音里，在恩典之约里面一切的丰盛，包括罪得赦免的缺据，喜乐平安。这喜乐平安不是哇啦哇啦叫跳跳这样子的，喜乐平安是在患难中的平稳。喜乐是一样的 ，rejoice in the Lord， 啊，要靠主喜乐，不论什么环境。而这些呢，是肯定可以得到的。重生是圣灵改变整个人。好，那下面呢，就讲到狭义的重生，就是神改变我们的第一步。我想呢，这里呢，我们明天继续讲重生。不过我先给大家一个一个预告，在第44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到第8节这一段哈，我只打了3、5、6、8、4节出来。耶稣说，第5节，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不是指洗礼，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话，就算当时他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和今天我们基督教会所施的洗礼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施洗约翰的洗礼来拿什么原则先例来支持我们今天的洗礼，没有关系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耶稣基督的先锋，以悔改准备弥赛亚的来临。我们今天的洗礼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的，那耶稣他愿意成就诸般的义，受施洗约翰的礼，那个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所谓旧约时代，就是他前面最后一个先知所宣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不是在讲洗礼，耶稣跟谁讲话？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是一个旧约律法的专家，所以他知道旧约里面有水，有水礼，有 cleansing， 有洁净，就是 purification purging，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冬令会、夏令会、秋令会、奉新布道会，奉新培灵会啊，就是说再一次来神面前求洁净啊，再来神面前立约啊，这种的礼仪。所以水是指洁净，灵是指圣灵。所以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水所指的 神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把石头刚硬的心拿走，放一个新的肉的，意思就是说顺服神的典章的心。